现在出现了这种局面，那都是大王您放纵的结果呀。面对着这些疑问，默读就是笑了笑，什么都没回答。不出几天，默读的大军突然间就出现在了东湖军的面前。东湖王哪里料到这胆小如鼠的默读竟然敢来跟他打仗啊。在猝不及防之下，被默读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。没错呀，默读带领大军是有备而来，而东湖王是一点准备都没有。东湖兵是兵败如山倒，就连那作威作福得寸进尺的东湖王也在这一战役当中是英勇牺牲了。默读前期的忍让，又给马，要女人又给你女人，这都是忍让，就为了最后这一胜。他是舍小利而获大利。就这样，默读吞并了东湖。吞并了东湖之后，默读又相继向其他的部落出击了。就这样，他是东灭东湖，西征月支，北破丁陵，南征楼烦，并且吞并了位于现在新疆的乌孙、楼兰等36国那一大片土地，在大漠南北和现在的东北、西北以及中亚、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建立了盛世伟业。默读建立了霸权之后是野心勃勃呀，他会甘心守在自己庞大无比的一亩三分地儿吗？说庞大无比，没错，他的地盘太大了。又说他不甘心于一亩三分地，也没错，因为默读他多大的地盘都不嫌大。就这样，他很快就把自己侵略的目光锁定在了大汉王朝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草原啊，草原啊，我可爱的家乡，马背呀马。摇篮，你用圣洁的乳汁把我沐浴，你用深沉的歌声为我催眠。 温暖那爱丝的同行，为我抵挡多少风